念当初风聚于一起，笑说心里大志，但今天相聚数一分，要哭也无泪，再匆匆赶又匆匆追，永远不说后退，让身边生活苦伤悲，竞争令人累，朋友不要泪水，人生本多失意，竞争开始了，追不到也是要追。 由而家到凌晨，香港电台第二台 Albert Au 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 靓歌再重聚，靓歌再重聚。 这个歌原本叫做《那天再重聚》，我亦都由细唱到大噶啦，希望大家都是由细听到大啦。大家好，我是欧伯拉欧瑞强，我有两位拍档已经准时出现啦，就是阿 Vince 同埋阿坚哥。咁啊，头先咧，或者以前咧，或者呢几十年咧，唔知道你有冇留意到咧？头先我哋嘅主题曲个歌词咧，阿坚哥，阿 Vince。咁佢再匆匆赶又匆匆追，永远不说后退，呢个系我哋由细到大要做嘅嘢啦。让身边生活苦相逼，竞争令人累。一出嚟社会做嘢咧，就可以感受到呢两句啦。咁跟住朋友不要泪水，人生本多失意，竞争开始了，追不到也是要追。啊，会唔会呢个系郑国江老师嘅真系精彩嘅歌词，写中晒咧我哋好多好多好多人，尤其是香港人啊，即系一路嘅一生嘅成长，甚至乎系过往嗰几年系最入肉啊，因为疫情啦，咁啊令到咧好多好多好多朋友咧，即系喺生活上边好大嘅改变同埋影响啦。咁所以我哋今日嘅二千靓歌再重聚咧，就系我同阿 Vince。啊！我同你一齐拍住，每人都唱一半，咁咧就非常好噶，因为好多人都 expect 紧啊，有阿 Vince 把靓声啦，可以伴住下啊，咁啊，所以即系一齐咧 share 咧就最好。唱咩咧？就系大家幻想一下嘅啫，试想一下，你而家就系喺屋企咧，虽然可能喺揸紧车，可能喺任何地方，但系幻想一下，试想一下咧，你而家坐喺个演唱会嗰度，我哋两个喺上面。个台嗰度唱，唔系唱俾我自己听，系唱俾你哋听。你哋咧又要唱翻俾我听。大家好似一个心咧，喺屋企也好啦，跟住我哋一齐唱嘅歌。咁所以，我哋今日唱嘅歌，你哋一定唔使睇歌词都会识嘅。呢一只歌咧就系我今日嘅好拍档阿 Vince 同大家唱嘅。热就热啲，不过好温暖。 My friend， 今天你如何？难得一起齐高歌这歌，从不懂解释我为何，在你又爱来寻到火，沿途匆匆。就算离开过，琴声跟心声同行，弹出一首如火的爱歌。共我再见面，和我。 潮匆匆的飘过，甜苦都许多，风波需各自去闯，而两心未分过，伴我行是友谊，是太阳。 不是一个太阳咁简单，是千个太阳啊！有冇热亲大家？喺夜晚嘅时候咧，太阳就好 OK 嘅吓，我哋多啲温暖感啊！咁啊，好澎湃嘅一只歌啦。咁同埋咧，就咩叫做专业咧？等我嚟介绍。专业嘅意思咧，即系话有一个音乐人咧，佢咧气急败坏咁样咧，辞晒道咧，就翻嚟呢个二千靓歌再重聚。咁但系咧，佢犀利到佢一坐低咧，就即刻开始咁样就唱咗头先只千个太阳啊！咁你话系咪好专业呢？ 石头专业啊， 应该系扯晒气啊，甩晒牙啊，咁先啱噶嘛。我唔系话，即系你唔系专业迟到，我唔系咁样讲，而系咧，即系塞车啊，好难讲嘅，有时系咪啊？又要准备一样，要准备，又要食饭，又要咁样。不过唔紧要 ，calm down。哇，头先咧真系，所以嗰啲澎湃嘅力量咧就带咗落只千个太阳嗰度。我都话啦，而家大家可以。试想一下，唔好笑，唔好笑啦，忍唔住，我惊你弹唔到啊，坚哥。 坚哥嘅笑声会充斥住今晚。 系可以啊，一路笑都得嘅，好嘅，因为咧一路弹一路笑咧系好少嘅，好少 musician 系咁样嘅吓。咁我呢两位 musician 咧，真系乜嘢都会遇到嘅。 我眼泪水都飙。唔 系，所以啲演唱会通常会迟十五分钟开始咯。 系啊，我都系觉得。 咁你又讲错咗，因为咧所有演唱会如果你迟十五分钟嗰个 musician 音乐人咧先至坐埋位咧，一定俾人炒咗噶啦。 我当我系观众啫。 系啦，咁如果观众咧就会啦，咁咪当大家系观众啦，喺屋企有任何地方你可以幻想下眯埋双眼咧，啊，你而家坐喺个。我哋嘅演唱会嗰度，然后咧，千个太阳热热地，唔紧要，而家系夜晚，所以咧我变成咗咧一点烛光，都系有光有火有温暖感，不过舒畅好多。呢啲都系同所有嘅朋友，普罗大众也好，屋企人也好，朋友圈也好。都可以共用的一首歌，大家拎起一支洋烛，将这些光凝聚成为我们心里面一把大的火，好吗？一起来咯。盼可将烛光交给我，让我也发光芒，寒流里愿同往， 关心爱心似是阳光，我的心一般奔放，愿挺起我胸膛，如能以热和爱智能道出心里光，凄冷中望星与月也看，我但要烛光照亮，谁愿意步向康庄，谁亦要走走看看，盼共我结伴去，以心中暖流和风对光教给我，让我也发光芒，寒流里愿同往，关心爱心似是阳光，我的心一般奔放，愿挺起我胸膛，如能以热和爱智能道出心里光，凄冷中望星与月也看，我但要烛光照亮，谁愿意步向康庄，谁亦要走走看看，盼共我结伴去，以心中暖流和风对抗。 这是世界大同，全港一起窝心地将心中的洋烛蜡烛的一点光芒凝聚而成的一首歌，歌名当然叫做一点烛光。跟着下来，我提议将我们明星足球队那首校歌呢，校长领唱啦，然后呢我们对歌来的这只不用介绍。 大家要一起唱，我其中一段副歌会只是唱和音伴住你们。 真的 好吗？ 阿坚啊，阿坚哥你都要唱的，他说 是吧。 好啊，来啊，一起啦，各位朋友。 繁星流动和你从不相识开始，心接近，默默以真挚待人。人生如梦，朋友如雾，难得知心，几经风暴，为着我不退半步，正是你。遥遥晚空，点点色光，息息相关，你我哪怕荆棘铺满路，替我解开

There is no life, no life without its hunger. Each restless heart beats so imperfectly. But when you come and I am filled with wonder, sometimes I think I glimpse eternity. You raise me up so I can stand on mountains. You raise me up to walk on stormy seas. I am strong when I am on your shoulders. 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 You raise me up so I can stand on mountains. You raise me up to walk on stormy seas. I am strong when I am on your shoulders.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 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市建局在刚刚过去的星期二发信向九龙城牙前围道项目范围内住宅和商铺物业的业主提出收购建议。行政总监韦志成发表网志说，今次是首次研究给予和九龙城街市相关的店铺营运者额外支援。市建局鼓励街市、食品店铺在项目范围外但毗邻九龙城街市的街道另觅地铺作过渡经营安排，期望重建期间尽力凝聚特色店铺留在园区经营。项目完成之后，店铺亦都可以优先租用新发展项目内的商铺。市建局会提供租金优惠给选择回迁的营运者。至於與潮泰相關的特色食肆店鋪和老字號食肆，市建局除了研究在牙前圍道項目落成後預留位置回遷之外，更加可以優惠租金優先租用市建局新發展項目內的商鋪。長洲有三個包山棚架昨日被強風吹倒，長洲太平清照直理會今早安排工人拆棚和清理，其后重新搭棚，预料需时一至两日完成。另外，由直理会同康文署联合主办的攀爬嘉年华，中午起在长洲北帝庙游乐场足球场举行。身高一米或以上的市民可以即场报名，体验攀爬14米高的包山架，吸引大批市民参与。有参加者说，希望培养下一代认识和感受中华。 認識和感受中華傳統文化。黎巴嫩真主黨說向以色列北部發射幾十枚火箭彈，報復黎巴嫩南部一處村鎮遭到襲擊。地方官員說襲擊中一對夫婦和他們的小孩死亡。以色列說北部遭到大約二十枚來自黎巴嫩的火箭彈襲擊，邊境城市謝莫納電力中斷。另外，哈馬斯屬下武裝派別卡桑旅說他們的武裝人員星期日向以色列南部海雷姆沙洛姆附近的軍事基地發射大量火箭彈。以色列傳媒報導多個以軍士兵在事件中受傷。以色列已經關閉這個供人道主義援助貨車使用的過境口岸。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初时局部地区的能见度较低，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微风。展望星期二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最佳乐队组合奖候选包括。 Finally， 發現我太過有型，沙拉沙拉嘿 ，We are finally finally。 Pixel， 我會反省，終於顛覆價值。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來一次音樂盛典 ，Let's celebrate。 陈太，你企咁高抹枪又武装枪花，好危险噶！快啲企翻落地，用长柄工具抹就啱啦。仲有，要尽量装翻枪花。 系嘅，嘉燕姐， 就算有枪花，都唔好开咗佢，成个身污出去抹枪，好危险噶。锁好枪花先抹枪，安全啲嘛。仲要唔可以挨住枪花借力啊，净系伸手出枪外面玩先稳阵噶。 系嘅，嘉燕姐， 大家记住，抹枪事小，安全事大啊。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明清时期，岭南地区受惠于发达的海上贸易，带动了经济、文化以及系艺术的发展。在建筑上，除了见到同中原一脉相承的传统，还有什么特色呢？ 咁嶺南傳統建築咧，其實喺嶺南地區呢個潮濕多雨啦、多颱風嘅氣候之下咧，演化出嚟嘅一種建築風格。咁明清時期，嶺南傳統建築就逐漸形成咗佢具有濃郁地域特色嘅藝術風格，當中以三雕二塑一畫最為具有特色嘅。三雕就即係木雕、石雕同埋磚雕，二塑就即係灰塑同埋陶塑，一畫就即係壁畫。三雕二塑一畫就為樸實的嶺南傳統建築添上了很豐富的色彩。 展品中屬於國家一級文物的番禺神樓，更加是嶺南地區現存最大最精美的木雕製作。我們繼續請古物古蹟辦事處二級助理館長胡文立和我們介紹一下。 咁番禺神樓佢係採用中國傳統榫卯結構製作嘅一個木構建築，但係佢嘅營造概念同我哋現代嘅一種叫做組裝合成嘅建築方法係十分之相近嘅，甚至可以話係組裝合成嘅先導者。喺設計方面，五米高嘅神樓佢分拆成為咗166個木構件，每個木構件都會以精妙嘅榫卯去連接，令到神樓可以喺出背活動之後拆卸啦，同埋之後重新搭建嘅。咁喺佢嘅藝術方面咧，當然係融匯咗我哋廣東唔同嘅一種木雕方式，包括圓雕啦、扭通雕啦、高浮雕、淺浮雕等多種雕刻工藝，十分之精美嘅。 同一屋檐下，嶺南傳統建築源流與藝術，由而家至到6月2日香港文物探知館展出。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气候无常，本应温暖的春天突然 风雪漫天。再坏的天气，日子还是要过；再坏的气候，也不要坏了心情。只要记得，我们从不染尘的情谊，就如雪花轻舞，捧在手中，融化在心里。更要明白，寒冬终会过去，与其失缩，不如静候，不如乐享。悲观者埋怨天寒地冻，乐观者欣赏冰清玉洁。我哋天各一方，我哋真情不泯。 多谢陈永良老师为我哋编曲，好喜欢好喜欢嘅一首歌。咁当然啦，雪中有情，我哋可以好好咁享受。如果你中意滑雪，但系雪中仲送炭咧，我觉得更加有意义。意思即系话，如果有啲人需要帮忙嘅，我哋雪中送炭。跟住呢只歌就系咁讲嘅。一隻好舊嘅民歌，或者你未必一定好熟，但係好有意思。意思即係話，如果你喺街邊，經過都會見到一個陌生人都未定，但係我哋心中都會有個憐憫之心，可以互相幫忙。我哋而家 imagine 緊頭先講過啦，大家坐喺個演唱會度，阿堅同埋阿 Vince 你而家坐喺個台上邊，我哋要 lead 住咧全場一齊合唱嘅。咁希望咧，前排嗰啲朋友咧，就因為我啲 network 咧，啲朋友咧，佢哋就係即係贊助翻後邊嗰啲朋友，無論係聲音，無論係各樣嘢咧，即、就、係、是、互相扶持，大家一齊唱呢一隻，好心啦，我有咩嘢嘅，係叫做 Try a little kindness。If you see your brother stand by the road with a heavy load from the city's soul, and if you see your sister falling by the way, stop and say you're going the wrong way. You've got to try a little kindness, show a little kindness, shine your light for everyone to see. And if you try a little kindness, when you over blindness, narrow-minded people, narrow-minded street. Don't walk around and down and out. Lend a helping hand instead of doubt. And the kindness that you show every day will help someone along the way. You've got to try a little kindness, show a little kindness, to shine your light for everyone to see. And if you try a little kindness, then you and you look the blinds, narrow-minded people, narrow-minded street. One more time now. You've got to try a little kindness, show a little kindness, to shine your light for everyone to see. And if you try a little kindness, then you overlook the blindness, narrow-minded people on the narrow-minded street. Try a little kindness， 这歌短短地，不过咧，即系做人都系咁样，我哋唔使24小时365日咧都要不断咁样去扶持人哋啊，去帮咁，但係间中喺雪中送炭嘅时候咧就好有用，好有力量吓。咁我哋侧边好多人啦，包括由家人开始啦，朋友啦吓，甚至唔识嘅人，好似只歌咁讲 ，If you see a brother standing by the road 吓，唔识噶，不过咧我哋都会当佢系呢个地球村嘅其中一份子，我哋互相帮忙。好，我哋而家全场开始一路唱啦，咁一个演唱会我计一计咧，起码都有30只至到50只歌之间，只只歌都识咧，就话要抡过，要 screen 过，要选择过，跟住 try 啊呢个 kindness， 呢个 kindness 就变成中文嘅时候，呢一只歌我哋真系成日都一齐唱嘅。你凭乜嘢啊？简单啫，一个字就得啦。呢个系咩字呢？我好希望所有嘅小学生都学识写呢一个字，爱。 曾踏遍刺脚的弯路。疲倦了，谁来倾诉？遇过几多痴情，怎会不知道？但我心知，总有一日定会找得到最好。凭着爱，我信有出路。着爱，情怀不老，在这一刻跟你，终于可拥抱。就算始终失意倒运，人生已再没苦恼。曾在这高高低低、弯弯曲曲中跌倒。才骤觉开开心心，简简单单已极好。最美丽仍然是爱，带女上仍然是好。未惧怕一生的波折伴到老。 信有出路，凭着爱情怀不老，在这一刻跟你终于可拥抱，就算始终失意倒运，人生已再没苦恼，曾在这高高低低弯弯曲曲中跌倒，才就觉开开心心，简简单单已极好，最美丽仍然是爱，带泪上仍然是好，未惧怕一生的波折换到老，曾在这高高低低弯弯曲曲中跌倒，才就觉开开心心，简简单单已极好，最美丽仍然是爱，带泪上仍然是好，未惧怕一生的波折伴到老，凭着爱只管一生磨练到老。 若者一生磨练道路，讲得真好。个爱字好似小学都开始识写，甚至乎佢可能小朋友嘅时候就可以识爱护啲屋企嗰只狗仔或者猫仔，已经开始有爱嘅感觉。但系其实我哋大部分我哋嘅父母啊，下一代嘅再下一代啊。我哋都会用行动去表示呢样嘢，亦都要累积咗一生嘅时间，不断咁付出，直至到几时呢？直至到永远。因为呢个爱字好似好简单，但系由一生磨练到老，我哋可以用到老，爱到老，唱到老。我信爱是恒久。一点都没错。上天说世界爱没长久，哪里会有爱无尽头，残烛的爱只在乎曾拥有，一刻灿烂便要走，而我却确信爱是恒久，碰到了你已无别求，无从解释不可说明的爱，千秋过后仍长存不朽，明日幻变天地无法猜得透，也许风雨尽盖掩门渐胜守，有你在旁将真爱传倾流，寒夜漆黑一片也未去担忧，长路就算多漫长似没尽，你总紧靠着我，轻挽我的手，哪怕岁月一飘去未拖留，能找到真爱已足够。确信爱是恒久，碰到了你已无别求，无从解释不可说明的爱， 千秋过后仍长存不朽，明日幻变天地无法猜得透，也许风雨尽盖掩满天星宿，有你在旁将真爱尽倾流，寒夜漆黑一片也未去担忧，长路就算多漫长似没尽头，你总紧靠着我轻挽我的手，哪怕岁月一飘去未可留，能找到真爱已足够，哪怕岁月一飘去未可留，能找到真爱已足够。 大家都好熟悉嘅一首歌，原本就是《爱是不保留》啦，第一个版本。咁呢个版本咧都系写得非常之精彩，叫做《我信爱是恒久》。歌曲系同一首嚟嘅，不过啲歌词咧完全系第二个版本。咁第一首咧就系诗歌未啦，啊，宗教未重嘅。咁但系呢一首咧就系全人类都啱一齐唱嘅版本。我信爱是恒久，有几恒久呢？嗬，好多歌都有同感嘅。有一个音乐剧，唔知你有冇去睇过咧？嗬，喺香港都做咗好多场，做咗两次添。咁我觉得真系难能可贵嘅，因为香港嘅音乐剧系大型嘅音乐剧，真系全无仅有。我讲紧系以前，而家比较多啲啦。咁但系之前咧，我哋都会大家踊跃去睇张学友主演主唱嘅一个音乐剧，当然就系叫做《雪狼湖》。《雪狼湖》最紧要嗰只歌、最美嗰只歌、最受人欢迎同埋最有共鸣嘅，好似今晚我哋幻想下我哋自己坐喺个演唱会嗰度，我相信阿边时同我哋一齐唱嘅时候，你都会跟住唱啩。我很有信心。 有始不有终，难受不让痛，从没有合约合同，但却跨时空，这一生不息的爱我曾给你用，这一生和下世有几多全奉送，闭起的眼中无论闯又闯，仍是见着你面容，在我生活中，这份爱永远都存在，共你同在，无尽永恒中，有着我便有着你，真爱是永不死，穿过喜和悲，跨过生和死，有着我便有着你，千个万个世纪，穿未离弃，爱是永恒，当所爱是你。 自控，其实抱着你，其实你没有别离，在我生活中每掠过也似疯了动，令这湖上无尽爱浪涌，有着我便有着你，真爱是永不死，穿过喜和悲，跨过生和死，有着我便有着你，千个万个世纪，绝未离弃，爱是永恒，不所爱是你。 你哋唱主音啊， 一齐嚟。 有着我便有着你，真爱是永不死，穿过喜和悲，跨过生和死，有着我便有着你，千个万个世纪，全未离弃，爱是永恒，当所爱是你。 上肆意飘游，时而金彩狂舞，时而乌蒙翻滚，但若风来，云就随风而动，或轻舒，或尽散。 唱曲当然你好熟悉，刚刚这个版本我都多谢我的师妹延伸，很漂亮的声音。回来二千靓歌再重聚，我们一部分是随想曲，不过我们想起那些呢全部都是大家熟悉的，今晚才可以出现。边时你的年代比较我迟很多啦，你哋嗰啲偶像，细个嘅偶像系我知道啦，你有郑秀文啦， 有古巨基啦， 古巨基啊，那个年代嘅。咁 呢只歌咧？ 呢一只歌咧就系郑伊健嘅，咁啊，我成日觉得到永远都系佢演唱会最感动嘅位 置，系啊， 因为咧个歌词咧就系讲咧，佢只要咧佢仲有即系一口气啦，咁样佢都会继续用佢音乐去唱落去咁样咯。 哇，真系感动！所有我哋喺台上边嘅歌手歌者都会好入心、好上心，都想讲呢句说话嗬。 系啦， 无论每一次嘅演唱会。企喺台上边唱歌嘅时候，尤其是感动，因为眼望落去，哇！全场嘅笑容啊，佢哋开心，我哋就更开心。咁所以今晚咧，就大家幻想一下一个演唱会，有澎湃嘅，有轻松嘅，有搞笑嘅，但系当然有抒情感动嘅一面。 送俾大家我的歌。 让我将一生高低转变谱出来，然后唱过去，过去目前到未来。善变的曲式，音阶起跌，是人生的感慨。愿我这一曲不风流也精彩。有许多风光，今生今世亦难再。若我捉不紧，它将消失空气内。故此必须将当中曲折用旋律记下来。没这些凭据，问记忆怎装载？要是清晰亦好说，就影子走下去，指尖一旦亦擦穿，就以记忆唱下去，是谁仿似幸运，让感受像流水。如能继续唱，都必须唱下去。也许天生的很多感觉，很多情，期望这性格替我换来你用心的感应，用我的歌声敲醒心里淡忘了的失声，像那些点水的蜻蜓那么轻。最好的光景，今天跟你做人证。若有天分开，孤单的我怎确认？若有天分开，他朝可以做回忆的保证。让我一直唱，让这歌永莫停。要是正是亦好说，就影子走下去，指尖一旦亦擦穿，就以记忆唱下去，是谁仿似幸运，让感受像流水。如能继续唱，都必须唱下去。告诉就影子走下去，指尖一旦亦擦穿，就以记忆唱下去，是谁仿似幸运，让感受像流失。如能继续唱，都必须唱下去。能继续唱，都必须迎头走。 呢 叫做《我的歌》，系咪？系郑伊健嘅，因为我所识嘅大 L 啦，佢呢有一只金曲叫做《我的歌》，咁嗰个就苦啲添嘅，因为系大 L。咁但系郑伊健，伊健好嘢，即系一件件噶嘛啲歌。 哦， 买衫咧就唱呢只歌啦，咁啊依件好嘢。咁啊呢只歌咧，头先我听到嘅歌词咧，即系话能够唱都可以，一定要继续唱下去。 好似你咁， 系啊嗱，但系咧咁啱咧，你一路唱嘅时候咧，我睇紧另外一句嘅歌词。啊，有啲感觸添，因為咧就真係我都係咁啦嚇，即係唔知唱到幾時，但係冇人可以控制嘅，始終有一日咧都會即係落幕啦，冇謝歌台。咁有句歌詞就係 Now the end is near, and so I face the final curtain. Final curtain 即係最後要謝幕，唔出奇嘅，每一個人都係，人生都係咁，咁所以。我哋有当下嘅时刻咧，我哋就一齐 enjoy 啦，系咪啊？而且如果能够付出嘅就付出啦，吓能够可以享受嘅就可以一齐感受一下我哋呢个 final curtain 之前嘅一件乐事。呢首歌咧，阿坚哥嗬，即系当年我哋嗰个年代系男人都中意嘅， 系啊。 不知道为什么很少女人唱这些歌，很男性化，可能原唱的 Frank Sinatra 就是法兰西纳杜拉的很男人的，那么也都呢那种男人的 味道， 那味道他不是喊着唱的，他是讲出就是我已经到了尽头了，我的一生回顾我走了这么多的路，哇要用就是沉淀了很多人生的凄酸经历才会唱到这些歌的，所以好啲男性咧，大家都会哇呢只歌实唱呢只歌，歌名好简单，就系、是、用我自己嘅方法过我一生 ，My way。And now the end is near, so I face the final curtain.My friend, I'll say it clear, I'll state my case, of which I'm certain. I've lived a life that's full, I've traveled each and every highway, and more, much more thanThis, I did it my way. Regrets, I've had a few, but then again, too few to mention. I did what I had to do, and saw it through. Without exemption, I planned each chartered course, each careful step along the byway, and more, much more than this, I did it my. Yes, there were times I'm sure you knew when I bit off more than I could chew. But through it all, when there was doubt, I ate it up and spit it out. I faced it all and I stoodAnd did it my way. I've loved and cried. I've had my fill, my share of losing. And now, as tears subside, I find it all so amusing to think I did all that. And may I say, not in a shy way, oh no, oh no, not me, I did it my way. Yes, there were times, I'm sure you knew, when I'd been off more than I could chew. But through it all, when there was doubt, I ate it up and spit it out. I faced it all and I stood tall. I did it my way. My way. 我用我心想的一种方法，一套的人生哲理去过了大半生活。即系同我哋阿黄沾嗰只问我咧，好相似。你问我好多嘢，我都答唔到。悲欢离合，我都试过。最重要就系我是我，我系我。My way 之后，我哋轻松一下，坐喺度饮啖茶先。喺边度饮好啲咧？你中意边度饮茶啊？坚？ 我啊，有冇时间？ 因为你冇时间， 我去到边度食到边度。 你太多音乐要弹，太多学生要教。饮茶好多种嘅，我哋香港嘅特别多嘅，咁啊可以饮西茶啦，吓可以喺啲咖啡嗰度饮奶茶、咖啡，亦都可以咧，好似而家呢个全中国嘅潮流嚟啦。佢啲公司啊，甚至屋企啊，都有一张台嘅。张台唔系要嚟打乒乓波嘅，全部要嚟泡茶，哇，好讲究嘅，有晒壶，有晒炉，有晒唔同嘅茶叶喺度，一齐叹下茶啦！我哋呢一个中式嘅小城故事，招呼大家，请你来吧。 成故事真不错，请你的朋友一起来小镇来做客，小镇来做客。 小城来做客，多谢邓丽君呢一首。由阿边士请我哋喺呢个小城度食下小菜，泡下茶。我都想做下冬啊！我请你哋两位同埋收音机旁边所有嘅朋友，如果有机会，如果啫吓，去我嘅乡下。我乡下系广东肇庆，佢哋有七星岩，真系好靓嘅，有鼎湖。有啲保育嘅地方，非常怀念故乡嘅风光。如果当年各位朋友有买过我张黑胶碟啦，里面就有呢一首怀念故乡嘅歌曲，叫做《客从何处来》。故乡风光记心上。白发千里念爹娘，难觉家乡怎改变，曾经沧桑，满海风波满海浪，复见乡里泪千行，再听乡音添亲切，如画风光。少少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吹，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乍到小花满草地，又记竹马共青梅，人面今天不知处，徒添唏嘘。抱拥双亲满腔泪，白发早晚亦已累，寸草心感春挥土，难忆伤悲。 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巴黎，展开对法国的国事访问。习近平乘坐的专机，当地时间星期日下午抵达巴黎奥利国际机场，法国总理阿塔尔等高级官员迎接。今次是习近平近五年来首次出访欧洲，他还会前往塞尔维亚和匈牙利，中方形容此行具有重要意义。陪同习近平出访的包括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等。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本港经济保持增长势头，今年首季本港生产总值按年实质增长 2.7%， 是连续五个季度增长，经季节性调整后按季增长速度亦都加速至 2.3%。 他发表网志指出，港股已经连升九个交易日，楼市在撤销辣椒之后成交转趋活跃，楼价亦见回稳。今年五一黄金周假期头三日入境旅客接近65万人次，比去年黄金周头三日增加 25%。 不过陈茂波提到，息口较长时间维持在高水平，对环球经济复苏、本港出口、本地投资意欲和资产市场表现都会带来影响。他又说，港汇持续偏强亦都影响外地旅客来港消费的意欲，加上本地市民和访港旅客消费模式的改变，为本地零售、餐饮等消费行业带来挑战。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一个有关寄养家庭的活动致辞的时候说，政府上个月已经大幅提升寄养家庭奖励金，普通照顾由每月大约5000元增加至大约11000元，紧急照顾由每月大约6600元增加至大约13000元，亦都特别为照顾有特殊学习或照顾需要儿童的寄养家庭提供额外支援。他希望有更多有心人加入寄养服务。孙玉涵又说，社署推出一加一组合寄养家庭招募模式，俾有志服务有需要儿童的市民联同亲友一同申请成为寄养家长，为同一个寄养儿童提供照顾，在一方因事暂未能安排照顾的时候，由另一方迅速接替，令寄养儿童无需被安排到不熟悉的环境居住。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初时局部地区的能见度较低，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微风。展望星期二，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最佳乐队组合奖。候选包括 Queen， 开场之后开门之后开动个个举手，玩尽癫尽之后摊一摊梳化去透透。 Cola， 全早已回来，只要回来，所有力量没有变改。 粤女新梦，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是欧瑞强，由2024年8月25日起，60岁或以上的香港居民，包括合资格残疾人士，必须使用乐游卡，先可以享用到2元搭车优惠。仲未有乐游卡的就快啲申请啦！未满60岁的合资格残疾人士就唔使换卡。详情睇乐游卡网页或打3147-1388查询。 国际剑击联会花剑世界杯中国香港站 港队在男子团体决赛以45-41击败意大利，夺得金牌。 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 今年的香港学校音乐节比赛非常之热闹，参赛人数接近90,000人。香港电台第四台会为你带来其中的香港及九龙区域小学合唱决赛、第一组别中学合唱决赛，还有优胜者音乐会的精华片段。记得在5月至7月逢星期日上午10点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 CIBS 人人广播， 武林高手， 北少林地堂八卦门掌门郑宝林师傅， 北方拳术在他练习铺路的时候，他们有弓步、马步、揭步、虚步的练习的嘛，大多数在打拳过程里面是练了马步，非常之稳重，还有闪躲啊，很灵活。 更多有关功夫武术的内容可以收听 CIBS 节目武林高手，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CIBS 人人广播。 今日就是24节气中的立夏，开始昼长夜短，气温升高。 立夏时节饮食的原则是增酸减苦，补肾助肝，可以适当食一些酸味的食物，例如番茄、草莓、葡萄、山楂、菠萝之类。 那你今晚想食菠萝咕噜肉定是草莓骨呢？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传承好家风。 岁月流逝就如人生往前，不可挽留，无法阻断，但是仍然有些回忆铭刻心内，成为经典片段。 生的道路平坦或者婉转，那些片段永远都会是永恒，是经典。他们滴尽尘埃，披上了时光的金沙，他们接风沐雨，留下了岁月的精选。 斜阳归去， 无论爱是否有缘，茫然在匆匆中打转，变得难辨，只有一片愁仍在脸。 无论爱是否有缘，无论情路千回百转，无论光阴似箭，时间飞旋，经典永存。 我哋大家一起坐喺坡度，一起唱，一起抒情地唱，心里边唱，或者一路回忆，一路大合唱都得噶。边时你的青葱岁月有没有印象？ 有啊。 就算你没有，你一只手弹紧左边，一只手弹紧右边，那些 memories 回忆就回来的了。 现在我说笑欠反应，现在我叹气欠宁静，只跌进冷血世间消耗生命，天天的死拼懒去讲心声，整个日落西山的晚上，想起你也一起写过诗，但现在你我隔一方，我想起我用回忆写真字，我想起我用回忆写真字。 你的青葱岁月、啊、我都有、啊、不过我的黑胶岁月里面有一只叫做青葱。不过刚才你的歌当然是、啊、王伟勤那只、啊、原本呢就是、啊、齐秦嘛，外面的世界，所以呢我跟着找一只歌呢就趁回来我们香港版一点，我当然用广东话唱，不过原本呢刚好又是我另外一位朋友罗大佑的作品，他说的是台湾的小学细个嘅时候嘅童年往事，咁啊嚟咗香港之后咧，又有我另外香港一位朋友，系蔡国权唱嘅，咁啊难得咧就写词嘅，写广东词嘅黄占叔咧，佢竟然记得佢细个嘅时候嗰种翻学嘅情景，佢嘅童年同唔同你一样啊？叶翩翩，半空秋千，夏日炎午里有蜜蜂飞过，没有我在欢声高歌，运动场上课都跌闸下了锁，真可惜先生不会懒惰，放学有数不清的几套功课，千斤的书包载满了书籍，童年时就如此经过，合作社食品真多，硬币财富却每日得一个，下了课幻想多多，望着墙壁去了发梦乐趣多，真可惜初恋率两对象，每日见他都不敢倾诉清楚，知不知之间载满了心事，童年时就如此经过，夜已晚就赶紧功课，但为何每次到夜都抄错，就似我大考的一天，样样题永远发现做错咗，识光阴爸爸千遍教导，每日我听他心中只觉啰嗦，不知匆匆中已到了今日，童年就要如此飘过，咁快就到了今天，旧阵时我变了今天的我，没有了童真的心，又突然发觉美梦未有多，想当初仿佛好似昨日，往事我一一心中都记清楚，只可惜当天太快已消逝，童年时就如此飘过，莫笑我又想起当初，夏日炎午又再蜜蜂飞过，但我也未肯高歌，就像人故意里面下了锁， 心心中只想起那旧伴，那朝夜种种今天改变得多。匆匆的当初太快已消逝，童年时就如此飘过。匆匆的当天太快已消逝，童年时就如此飘过。 是啊，几分钟都可以有啲童年嘅回忆嘅。咁啊，黄沾写得真好啦，写正我哋细个嘅时候，各种嘅情怀啊，吓、啊、嘢考试就赶功课，温书就竟然系抄错，想打波又铁闸下了锁，啊，想买喺即系合作社嗰度买啲嘢食下，但系只系得一个硬币，即系1蚊，一蚊买唔到咩噶，不过我嗰个年代已经买到噶啦。可以喝汽水，可以吃个菠萝包的，没问题。不知道你的童年又是怎样呢？童年呢，刚才黄沾竟然呢，他的童年真是人世鬼大，他提到呢就是真可惜初恋心里对象。哇，已经有对象，不过多数都是一些隔离班那些暗恋的，不是真的可以拍到拖的。再大一点就不同了，买包柠檬茶匿喺个角落嗰度，突然间望下，哎呀，咁啱嘅又撞到你，即系嗰啲咧，边时啱你啦？少女情怀总是阳光。 当初相遇是回头再试，望着少年，感觉像似首诗。每次见他，将心意合成字句，偷偷的思恨。如阳光伴我，清新笑迎面，愿照遍我心，至是每天快乐过。如阳光伴我，心中更明亮，在细细说声，但愿每天也梦。似初恋，默默望着是，默默望着那目光似电，那刹那接触已令我到癫，分分钟都渴望跟他见面，默默地处后亦从来没怨，分分钟都渴望与他相见。在路上快乐亦奉上几天，轻快的感觉飘上面，可爱的一个初恋。那刹那 亦足以令我到底分分钟都渴望跟他见面，默默地处后亦从来没怨，分分钟都渴望与他相见，在路上碰着仍落上几天，轻快的感觉飘上面，可爱的一个初恋。 啲往事翻曬嚟添，不過係女仔啲嘅，女仔嘅如果陽光，由飲檸茶至到踏入呢個初戀，我哋以前男仔都有初戀嘅嚇，初頭就暗地裏啦嚇，咁啊得個諗字，咁但係咧，其實係小朋友個 puppy love 咧係可以嘅，不過家長經常都會提醒。切勿超越黄线。地下铁碰着他，好比心中女神进入梦。地下铁再遇他，沉默对望车厢中。地下铁邂逅他，车厢中的畅谈最受用。地下铁里面每日相见，愉快心里送。每天几分钟，共你心声已互通。旅程何美丽，如在爱情小说中。默默等候他，等他翩翩降临，带着梦。有没有雨和风，何时渺然失放中。日日等候他，无奈心中爱神要玩弄。地下铁约会此时中断，令我心暗痛。分钟共你心声已互通，旅程何美丽，如在爱情小说中。默默等候他，等他翻天降临，带着梦。有没有雨和风，何时渺然失放中。日日在等候他，无奈心中爱神要玩弄。地下铁约会此时中断，热爱心里空。 猜遇动荡于地海，承载两岸形神对视。 今天就是新的开始，将努力和用心放在今天，将希望和收获交给明天，相信曙光就在眼前。 夜的渡轮上、我那天在维港，当然是晚上看回维港的夜景，真的我觉得全世界最靓，因为彼岸有很多霓虹灯在个海港那里反射，好像一朵朵花，海上花。 是这般痴心的你，悄声细语装我魂，轻轻地把你柔柔地踏上烟波，去梦游他乡。是这般梦幻的你，说出一片心愿，夹间海上翻过深深的浪花，我淡然一生。再见梦里，梦中飘渺烟波飞絮，飞过昨天，吹走昨天，汹涌化今天。当夕阳双伴水蛇畔，再生逐波浪去，是这般长伤的你，仍是失意心里面错综的念，没有错综的梦里阵阵带泪就在面。在风痴心的你，悄声细语将我唤，轻轻的 一片心愿，乍见海上泛过闪闪的浪里烟花，我淡然一生再见梦里，梦中飘渺烟波飞水，飞过昨天，吹走昨天，汹涌和今天，同行月相伴随这盼，再生随波浪去，似这般沧桑的你，掩饰失意心里面，初中的脸没有初中的梦里真真，带泪求再吻。 试过在晚上泛舟在维多利亚港面向香港岛，哇，那些霓虹灯由这一座座大厦反映下来七彩缤纷的霓虹灯，在海上面真的好像刚才的歌一样，海上花多谢啊，件事如果有机会坐一只我哋香港式嘅中式嘅帆船，我真係有个噃，红色嘅呢你喺维港每晚都会见到，喺夕阳西斜嘅时候，就嚟日落嘅时候，甚至乎华灯初上嘅时候，我哋泛舟维港，我哋香港嘅家。 岁月都风浪，多少也景往，无力再收此心望，心中急有慌，涌出眼泪两行，向晚景色碎，红日向山边降，前路也许纷纷暗，天边总有月光，含泪看彼岸。日也许可相见，相见止于梦乡，相思路更长，心曲向谁唱？ 少少时间，我衷心感激两位，一个钢琴，一个键琴啫，竟然有咁样嘅效果，非常感动。多谢阿边士同埋阿坚哥，阿坚哥你嗰啲古筝真系令我真系好想在海上边流连多一阵。当然啦，既然在晚上的时候，虽然不是漂洋过海那种离别心情，不过好像跟着阿癫士的这首歌真的恰到好处。李宗盛的作品叫做《漂洋过海来看你》，刚才我那首叫做《渔舟唱晚》。来看我吧。 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的来看你，为了这次相聚，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正反复练习，言语从来没能将我的情意表达千万之意，为了这个遗憾，我在夜里想了又想，不肯睡去。记忆它总是慢慢的累积在我心中，无法获取。为了你的承诺，我在最绝望的时候都忍住不顾及。陌生的城市啊，熟悉的角落里，也曾彼此安慰，也曾相拥叹息，不管将会面对什么样的结局，在漫天风沙里望着你远去，我竟悲伤的不能自已，多怕重新牵你，直到山重水尽，一生和你相依。 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的来看你，为了这次相聚，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全反复练习，言语从来没能传我的情意，表达千万分之一，为了这个遗憾，我在夜里想了又想，不肯睡去。记忆它就是慢慢的累积，在我心中无法抹去。为了你的承诺，我在最绝望的时候都忍着不哭泣。陌生的城市啊，熟悉的角落里，也曾彼此安慰，结成相融叹息，不管将会面对什么样的结局，在漫天风沙里望着你远去，我竟悲伤得不能自已，多盼能胸襟牵你，直到山重水尽，一生和你相依。陌生的城市啊，熟悉的角落里，也曾彼此安慰，也曾相拥叹息，不管将会面对什么样的结局，在漫天风沙里望着你远去，我竟悲伤得不能自已，多盼能胸襟牵你，直到山重水尽，一生和你相依。 过海来看你，我以前有首歌叫做《如火闪闪》，有个小朋友他跟我对话，有一个版本是真的我的小儿，他小个的时候跟我在这歌里说话，现在真的竟然真的要漂洋过海去看他，歌曲真的奇妙，很多时候都会有感动，有共鸣，很想即刻投入去。当年他很无知嘛，他不知道风浪有几高的嘛，现在应该知道了吧。如火闪闪擦浪涛，随那海浪舞，小娃娃你可知道，巨浪翻起比船为高，南风轻轻送木船，谁去将木路，小娃娃你可知道，碰着风急看运数，小娃娃那牙雨何曾遇过风暴，好一个家，忍算冰柱，茫茫碧海是父母。如火闪闪擦浪涛，随那海浪舞，小娃娃你可知道， 巨浪翻起比船为高，南风轻轻送木船，谁去掌木路，小娃娃你可知道，碰着风急看运数，小娃娃牙牙学语，何曾遇过风暴，好一个家人算冰柱，茫茫碧海正是父母。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黄凤仪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巴黎，展开对法国的国事访问。习近平抵埗之后发表书面讲话，表示希望这次访问创造中法关系更加美好未来。习近平乘坐的专机在当地时间星期日下午抵达巴黎奥利国际机场，法国总理阿塔尔等高级官员迎接。习近平说，访问期间他将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就新形势下中法中欧关系发展以及当前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希望通过这次访问巩固两国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凝聚战略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又说，中法关系始终走在中国和西方国家关系前列，中法关系发展不单止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也都为动荡不安的世界注入稳定性和正能量。今次是习近平近五年来首次出访欧洲，他还会前往塞尔维亚和匈牙利访问。内地五一长假期结束，本港警方在这段时间在尖沙咀区打击的士滥收车资、拒载等违规行为，拘捕一个的士司机，另外向21个违例的士司机发出告票。行动中，警员乔装乘客由尖沙咀区乘坐的士前往大屿山区，当到达目的地时，一个43岁男司机怀疑向警员滥收大约高一倍的车资，他涉嫌滥收车资，没有展示的士计程表指示器和没有展示的士司机证，在证件架上被捕，现已获准保释，今个月下旬向警方报到。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今年的国际商事仲裁理事会大会晚上开幕，来自超过70个司法管辖区、超过1300个国际仲裁界专才来临香港。林定国在社交平台指出，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去年处理的争议涉及总金额达到928亿港元，创历史新高。他提到，截至今年三月，本港的仲裁机构已经处理向内地法庭提出 118項臨時措施申請，相關法院已經就超過163億人民幣資產發出令狀。康文署推出的關愛同行共融舞蹈計劃今日啟動，計劃由今個月至明年七月舉行，以香港文化中心為基地，為兩所特殊學校共40個學童提供整個學年的到校舞蹈培訓。康文署署長劉明光為計劃主持啟動禮，他希望計劃可以令市民感受到舞蹈共融的喜樂。計劃的學員參與一系列培訓工作坊之後，將於明年七月在文化中心劇場參與結業演出，而計劃進行期間將有一系列活動在文化中心舉行。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多雲，初時局部地區能見度較低，最低氣温大約24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最高氣温大約30度，吹微風。展望星期二日間炎熱，局部地區有驟雨，隨後兩三日風勢較大，亦都有幾陣驟雨。現在溫度是25度，相對濕度89%。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FM94.8 至96.9， 香港電台第二台。 有音樂， 有音樂， 有快樂， 有快樂。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最佳乐队组合奖候选包括 Andy is typing， 与你可望叫天地 Special， 我共你，我共你，爱没法回头，谁会像我盼共你，抱着到离头 Back to me Pandora， 夜夜夜夜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今年嘅香港学校音乐节比赛非常之热闹，参赛人数接近90,000人。香港电台第四台会为你带嚟其中嘅香港及九龙区域小学合唱决赛第一组别中学合唱决赛，仲有优胜者音乐会嘅精华片段。记得喺五月至到七月，逢星期日上午10点收睇香港电台第四台。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各项盛事能够带动旅游、酒店、餐饮、零售等行业。按估算，每150万名嘅游客可以为香港带嚟约0.1%嘅本地生产总值增长。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仲有万千猜想，最想知晓嘅系你平安快乐嘅消息，仲有万千愿望，最想得到嘅系你开心微笑嘅模样，令我万千猜想，分不清去向，留下了这个深刻印象。 希望今晚的歌曲都会令你留下深刻的印象就好了。希望你的笑脸，你的歌声，就像我节目开始的时候讲，大家试想一下，幻想一下，我们好像一个晚上的演唱会，我们在台上边唱，大家心里边跟着我们唱，今晚的抒情歌都可以这样。由现在一路到凌晨，甚至你的心应该去到凌时十分都不会舍得瞓咧。系啦，三个小时已经接近尾声，不过唔紧要，我哋有一啲美妙嘅歌声 ，from Finzi。 凌时十分，倚窗看门外暗灯，迷途夜雨静吻路人，沉在雨中，你低声地说 ：Happy birthday, my loved one。为何现今只得我呆望如斯？呆呆坐至夜半已是，拿着两杯冻的香槟说 ：Happy birthday to me。绵绵夜雨，无言泪珠，陪我庆祝今次新生。 Happy Birthday。 静似是湖水，全为你泛起生气，全为你泛起了涟漪，欢笑全为你起，生活淡淡是流水，全因为你变出千般美，全因为你变出白杨稀，留下欢欣的印记，静默亦似歌，那感觉像诗，甜蜜是眼中的痴痴意，做梦也记起这一串日子，幻想不到的优美。 是爱，似咒来 他招牌就然失去，艳阳下有若凝细，暗地两相痛，心已痛，但愿为天边一刹飞了，空中往返，身边做念你说。就来他朝怕就然失去，夕阳下百丈情丝暗地冷低笼，心已痛，但愿为天边一双飞鸟，花间往返，花也在含笑，怎春意之中。寒雨暴至，秋风竟吹散春梦，如轻烟添我迷梦，问何日方可再复见，云雾散始终不再现，失去影踪。 斜阳般蔓延，我像归鸟倦，吻下伴我过到天，重回觅爱恋，爱情无比千陌乱，情路太多弯转，两心早相牵，抑压痴痴念，重逢恨晚亦未如愿，从来情感多亏欠，不知道在哪一天可再度回到你身边，回头近晚天，爱在心里燃，盼能回复我从前，寻回旧爱恋，两人内心早有缘，谁愿继走几远？斜阳半晚烟，我像归鸟倦，晚霞伴我过到天，重回觅爱恋，爱情路比千陌乱，情路太多弯转，两心早相牵，抑压痴痴念，重逢恨晚亦未如愿，从来情感多亏欠，不知道在那一天可再度回到你身边，回头近晚天，爱在心里燃，盼能回复我从前，寻回旧爱恋，两人内心早有缘，谁愿继走几远？不计走几远。悠然共你同入梦乡里，内心太累，定含笑入睡，如能预知随时梦醒身边，可走着你，爱人你允许，即使我睡了，不会别去远趟，寻梦去，实难以入睡。如能预知明晨睡醒身边找不着你。希望大家有个非常甜蜜的美梦，在梦中可以充满着很多美丽的回忆，当然包括我们一起成长的靓哥陪你入梦。 允许，即使我睡了不会别去怨痛，沉梦去实难以入睡，如能预知明晨睡醒身边找不着你，爱人你可否允许，即使我睡了不会别去怨痛，沉梦去实难以入睡，如能预知明晨睡醒身边找不着你，梦醒身边好找着你。